那别走喽，哎呦，那万总可能会，哎，没法，那代表嘛手机嘛没销量吧，那么三了没呢？三了没一半的活路，你怎么没有比姑娘们选来？阿爸，你这哎。不就啊？俺那边无论说哎，八卦是那玩意儿，俺说，那不是是俺们门子，俺们怎么看？你这，我看的没有哎，没啥看了没？嘛，恁没啥嘞，搞不老是哭了啦。我养乖，我不可以的，我说养乖不哭哭的，那是哭的。那么啦，那不准备没说的是啊，哎，说方面，你那个是的，阿卡讲嘛，我你们啊那了，哎，那土巴塞也毛呀，拍拍，那不回来，说方面我你们，那哎。哎呦，我看呢，爸爸都是哎呦，我以为是个吧，妈的，不是，什么苦苦的别别，那是富人没他们，少了面子也没拿路，钱没花，哎，挺没的，那，我的哎，我的小学那人，哎那的，人家哎，我多多哎，那就没哎，阿达，我多多哎呀，哎那多的哎。好的吧也，你这俺那边，我发工资也麻烦，你这还是麻烦的，因为呢，因为没呗，因为没呗，反正你不发我过，拜。